啊。耶、yeah.。 把酒精都倒满，音量开到最大。I wanna get love， 放屁放下，想靠近你，听一听，闻一闻你的呼吸。Yeah yeah， 我对你一见钟情，下一秒就掉了心境。 I'm feeling feeling feeling， 没有 Lamborghini， 但去兜风，没有 Rich man， 待在我手中。Only things I can promise that never leave， 可是 proof 放开当作都是 fantastic。Got it， ah yeah， 想每天起床就看着你 hold you tight。I really want you 24/7 to be mine。We go party， we go drink， ladies check。Check, check, check. Feel the shaking the body. We feel swag, swag, swag. We feel strive, we burn hot. Baby, you're so sick.